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1集，下山三。季雨舒闻言委屈地摸了摸鼻子。 嫂嫂，这你就真的问错人了。三哥要做什么大事从来都不带上我，越是危险越不让我碰。当初在明旗的时候，我就只管着风仙当铺的吃喝，旁的一概不许我插手。昨日狩猎场，高阳是和他一道的，向来有什么事三哥都只会带上高阳，我倒是想跟着，三哥不许。 高阳？高阳也是臣子，他如何去？ 高阳易容成三哥的贴身随从跟着去的，他脑子活又懂医术，一旦有什么事也会好帮忙。 沈妙闻言心中一紧，高阳会医术，所以谢景行随身带着吗？可是难道局势已经凶险到了这副模样？他又看了看季雨舒，心中了然，谢景行这个人嘴巴虽然坏，骨子里却是极其护短的。季雨舒好歹也是他的表弟，就像对当初的苏明峰，保护季雨舒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将他牵扯进来，或许这也是在保全季家。季雨舒看着沈妙的神情，这回却是聪明了起来，他问道， 嫂嫂，是不是三哥出了什么事？ 没有，我只是见他迟迟还不回来，心中焦急而已。 不可能！ 季雨舒斩钉截铁道：“ 嫂嫂不是这么没分寸的人，你方才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昨日我去找高阳，高阳也神神秘秘的。他们每次有什么事的时候都这样。从前在明棋的时候还好，一回拢夜，越发与我划清干系。他是不是想自己去做什么事情？” 沈妙瞧着季雨舒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心中愤慨。谢景行惯于会撇开周围的人，自己独自承担一切的。比如在定京对林安侯，对荣信公主，对苏明峰。如今轮到了对季雨舒。可是有些事情确实是不知者为福。沈妙开口道： 抱歉，这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 在那场狩猎，只有皇室中人才能进，莫非其中有危险不成？三哥和皇上老是奇奇怪怪，嫂嫂，你当真不知道？ 不知道什么？还没等沈妙回答，身后就传来一个女声，却是季夫人走了过来。也不晓得在这里听了多久，她看着季雨舒，又看了看沈妙，神情变得古怪起来。他道： 行止和景行怎么了？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 季夫人本来是想叫沈妙过去与他一道回城的，谁知道恰好看见沈妙抓着季雨舒过去。八角和回香忙着警惕卢正淳和叶茂才，没有提防季夫人，却被季夫人听见了沈妙和季雨舒的对话。季雨舒开口道： 娘，没什么，我和嫂嫂闹着玩呢。 你少来糊弄你娘。 季夫人看着季雨舒怒道： 当初让你去明棋找锦行，你一去就不回来，不知道在明棋做什么。你做什么我不管，总归你是季家的少爷。我问你，你到底知道什么了？为什么说那些话？锦行和行止是不是有危险？ 季雨舒被他母亲说得哑口无言，求助般地看向沈妙。沈妙连忙说道： 啊，姨母，你误会了，我和雨舒是说着玩的，只是殿下这时候都不回来，心中有些急，这才问起雨舒。雨舒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姨母不要责怪他了。 季夫人又看向沈妙，目光很有一点严厉，说道： 娇娘，此事不是小事。我 正说着，八角突然跑了过来，也没有顾得上季夫人在场，就说： 夫人，他们回来了，皇上下山了。 季雨舒如蒙大赦，连忙冲季夫人说道， 看吧，我就说三哥没事，娘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三哥和皇上立的狮子。 说罢一溜烟的跑了。沈妙听闻永乐帝一行人回来，也是松了口气，朝着季夫人笑道，咱们也过去吧。季夫人还想说什么，瞧了一眼沈妙平静的神色，又咽了回去，叹了口气，任由沈妙挽着走了过去。便见自外场里走出一众禁卫军，为首的人正是永乐帝。不过十分奇怪的是，永乐帝却是没有骑马，而是自己走着。再眼尖一点的，就看到永乐帝腰间的佩剑似乎有点点血红。可是皇家狩猎，说是帝王亲自来猎，实则是一个畜生礼法，哪里就能够让帝王冒着危险前去呢？不过是侍卫在一旁拿剑矢对着皇帝指派而已。而眼下的意思是永乐帝亲自出手了。永乐帝神情如往昔，根本看不出喜怒。景妃在华年里等了许久，立刻爱娇地迎了上去，娇滴滴地说道， 陛下可算是出来了，臣妾在这里苦苦守了一夜，眼睛都熬红了。 永乐帝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并未搭话。沈妙瞧得清楚，叶茂才神情如常，卢振纯却是有些阴鸷。身后的几个禁卫军将几匹马上拉着的东西砰的一下倾倒在地面，顿时引起周围的女眷一阵惊呼。那东西不是别的，正是一只巨尸的尸体，上头血迹斑斑，自背上到腹部有着无数的箭孔，想来也是经过了一场激战。当即就有朝臣拍马屁上前恭贺道， 陛下英明神武，乃我大梁社稷之福。 众人依葫芦画瓢，皆是顺着话说跪下来迎唱追捧。沈妙也跟着跪下身来，永乐帝示意众人平身，可是沈妙却并未看到谢景行的身影。众人平身以后，卢振纯突然开口道， 陛下，怎么只见陛下一人，不见亲王殿下的踪影？ 似乎众人这才想起瑞亲王不在。永乐帝紧紧盯着卢振纯，目光冷如寒冰，说道， 瑞亲王受伤，已经从另一头回城医治。 众人一片哗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